咦，点解我成日都喺 YouTube 错过咗 My Radio 嘅直播节目嘅？我明明已经订阅咗 YouTube My Radio 嘅频道噶咯。 梗系啦，嗱，订阅完 My Radio YouTube 频道之后咧，你仲需要揿埋隔篱个钟仔嘅，再选择全部。咁 My Radio 一有直播或者有新嘅节目咧，你就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啦。咁样就一定唔会错过 My Radio 喺 YouTube 频道嘅直播又或者新节目啦。仲有一样嘢，千祈唔好唔记得。 呢样嘢我当然知道啦，交节目月费嚟支持 My Radio 啊嘛。而家除咗经 PayPal， 仲可以经 PayMe 转数快或者 Patreon 嚟交月费添。 玉敏踩场，现在同你剖析政治。 好，翻嚟第二节，咁我哋又留意到咧，即系话喺即系。而家呢一個所謂新嘅，即係中國新嘅防控政策推出之後咧，咁當然就有好多國家都有反應啦，係咪？咁佢呢個所謂總體方案出咗嚟之後，咁又要即係你睇到跟住落嚟就係基本上就等於係躺平啦，係咪？等於係與病毒共存啦，已經好清楚噶啦。嗱，我哋睇翻佢呢個方案，或者即係呢個比較具體啲，可以講一講嘅啊。咁就係佢按照總體方案，佢而家呢個叫關於即係呢個新名嚟嘅。對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病毒感染實施越累越管嘅總體方案。咁你睇條題目，你唔知我噏乜春嘅，係咪？咁所以睇下啲具體嘅內容啦。咁我哋頭先之前已經即係講咗個重點啦。咁佢按照總體方案嘅要求咧，就係來華人員在行前48小時進行嘅核酸檢測結果陰性者就可以來華，無需向我駐外使館申請健康碼。咁而家健康碼都唔使啦，係嘛？結果就會納入海關健康申報卡。如果呈陽性，相關人員就要喺轉陰之後再來華。第二就取消入境後全員核酸檢測同埋集中隔離，健康申報正常，而海關口岸咧常規檢疫無異常者就可以放行進入社會面啊，咁啊即係都唔使隔離啦，呢啲就係嘛？以前係集中隔離或者酒店度隔離，如果你係遊客。第三係取消五個一航司一國家一航線一星期一航班。同埋客座率限制等國際客運航班數量管控措施，咁啲飛機咧就會多咗啦，係咪航班會多咗啦？跟住就即係飛嚟嘅嗰個即係嘅人數啊冇限制啦，而家變咗咁啦，係咪？咁仲唔係叫全面開放啊？第四就是、各航司要繼續做好機上防疫，乘客乘機時啊，即係搭機時咪得咯，又乘機就乘客，叫乘機有第二個意思噶嘛，係咪？所以呢啲中文咪垃圾咯，係咪？乘客搭機時點解乘客乘機時啫？你唔覺意睇到乘客乘機博懵啊？乘機乜嘢？即係呢啲中文咪垃圾咯，仲話官方文書。所以我真係好有興趣解呢啲嘅，真係係咪？要佩戴口罩。第五係進一步優化又優化，要你改善咪得咯，大佬。復工復產、商務留學、探親團聚等外籍人士來華安排，全部。即係呢個真係中門大開，提供相應簽證便利，逐漸又恢復水陸路客岸口岸客運出入境，嗰啲船全部都行得啦。無論客運、貨運就已經得啦，係咪？之前根據國際疫情形勢，各方面服務保障能力有序恢復中國公民出境旅遊，呢個係對外嘅，係咪？即係對內嘅咧，就係你嗰啲人而家喂。而家嚟香港全面通关叫分秒必争啊！真系大军杀到啊，直情啊！咁但系西方有啲即系新闻媒体啱嘛？咁就对即系而家呢一种咁嘅冇路线图系嘛？事前又冇任何迹象，咁啊准备功夫究竟做得够唔够系嘛？配套得唔得？咁咪会有忧虑啊嘛，大佬系咪？咁于是就有啲相应嘅措施啊，咁有啲傳媒嘅報道，咁令到咧即係中方就非常之即係不滿，係嘛？ 咁就喺個外交部嘅記者會裏面咧，就央視記者去問一個問題，係嘛？跟住就呢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就去答呢個問題，咁即係佢屌罐頭嚟嘅呢個係，咁啊？跟住就啊啲即係中央日報啊，即係人民日報啊，其他報紙官方嘅傳媒，香港報紙咪就大幅報導咯，文匯大公係嘛？嗰條問題啲問呢條問題已經係好離譜啦！你央視記者係嘛？你記者問問題，咁你係咪要喂根據客觀嘅事實，咁你咪提出嗰條問題咪得咯？喂，你要有形容詞嘅，屌你真係係嘛？近期個別西方媒體抹黑中國疫情防控政策調整，喂，邊個別媒體點樣抹黑中國疫情防控政策調整？你呢個防控政策調整嚇死人啊嘛，係咪？嗰頭哇，大佬好嚴格嘅封控，係發生咗個白紙運動之後，即刻咁樣變成咁樣，係咪？咁啲人就會覺得，哦，可能呢個抗議有效，係咪？你諗於民意，冇得唔即係咁樣做，係咪？咁但我梗係唔係咁樣認為啦，係咪？咁而家就話個別西方媒體抹黑中國疫情防控政策調整，聲稱中國抗疫失敗。發言人對此有何評論？屌呢啲咁嘅問題唔係記者應該問嘅，大佬，唔係你有個主觀嘅判斷喺度噶啦嘛，你就唔係問問題，你有答案喺度啦，係咪？你有答案喺度，答案就係西方媒體抹黑中國疫情防控政策調整，呢個咪答案啦。呢个咪问题嚟咩，大佬系嘛？呢个评论结果嚟噶，跟住叫呢条契弟去评论你呢句说话，咁你点咪夹定咯？跟住佢又讲一大堆嗰啲，即系讲完等于冇讲嗰啲废话，跟住闹人系嘛？佢话你提到有关论调系充满偏见嘅炒作、抹黑同埋别有用心嘅政治操作，屌你二十几个字，有一半系形容词嚟嘅。你提到的有关论调，咁呢个系。个记者讲嗰啲嘢就系咁多啦，有关嘅论调咩论调咧？系充满偏见嘅炒作、抹黑同埋别有用心嘅政治操作，既经不起事实推敲，更与真实背道而驰。咁乜嘢叫做真实咧？乜嘢叫做事实咧？真相咁咩叫事实？咩叫真相咧？系嘛？点解嗰个系政治操弄咧？系嘛？边一间传媒咧？你老尾啫，你系嘛？全部真系经不起考验啊！呢啲就系我话俾你听啊。个事实嘅系疫情爆发三年来，中国政府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调集一切资源，全力保护每个中国人嘅生命安全同身体健康，顶住了一轮又一轮的疫情冲击，有效抗过病毒最猖獗的艰难时期。从全球范围看，中国重症率、死亡率都是最低的。中方因时因势主动优化抗疫举措，先后有序出台20条和新10条优化措施。个别西方媒体刻意炒作，甚至歪曲中国疫情防控政策调整，却对本国经历的诸多防疫乱象和付出沉重代价避而不谈，完全是双重标准，严重违背新闻职业道德。后来这句呢就爱来给央视记者送给中央视就啱了、啊。你讲那些东西你又没有事实依据，是吧？还有你给那些事实大家都不会信。不会信的原因就是用常识就得的，用膝头哥想就得，不用用我脑想的。喂，中国14亿5千万人，那个疫情最初由你那里起的，你竟然是死5000多人，是吧？40万都唔够嘅确诊人数，香港250几万，死咗15000多人，系咪？咁点解啊？咁即系香港就好似你所讲嘅啊，经历诸多防疫乱象，付出沉重代价，呢个系香港，系咪咁解啊？所以呢啲咧系经不起，即系呢啲唔需要辩论嘅。即系呢啲，如果同佢辩论都嘥口水嘅，即系指出佢系不是就得噶啦，已经系呢啲咁嘅外交部发言人系嘛？咁人哋而家譬如话采取呢啲咁嘅入境嘅限制，咁点咧？屌你同佢断交一份，系咪先？所以呢啲即系呢啲咁嘅发言人，你都几恶顶，讲又讲。不过佢唔即系有啲人可能好同情咗，佢一定要咁样讲噶啦，系咪？ 咁呢個點叫西方媒體抹黑又政治操弄？一動不動就政治操弄，係咪？咩叫政治操弄先？係咪？你嗰啲政治人唔使操弄嘅，屌你真係係嘛？你嗰啲係政治教條，屌你係政治極權，咁你唔需要操弄，係咪？人哋嗰個操弄就係話，人哋嗰個社會係有多元嘅意見嘅，係咪？有不同嘅睇法嘅，咁係有人會支持你嘅都，你就算喺西方國家都有人認為啊，中國幾好啊，係咪？要得五千幾人死，係嘛？四十萬人都唔夠嘅即係確診人數，係嘛？美國零頭都唔止啦，係嘛？咁你咪笑佢咯，係嘛？笑到最後你死，其實嗰呢種係一種，即係點講咧？除咗玻璃心咧，就係、是、喂你而家就係見到人哋冇嘢，你啲疫情係咁爆。咁你冇理由话喂人哋啱我唔啱啊嘛，系咪？咁而家你咪喺度乱咁作啊，作到即系而家自己好劲，系嘛？斩脚趾避沙虫，又做鸵鸟。屌你塞个头落个沙堆度啊，睇唔到我，咁咪睇唔到咩？啰柚成个身都俾睇到你噶嘛，大佬系咪？中国最中意就咁噶啦，系咪？你以为人哋睇唔到系咪？你以为你讲大话，人哋唔知你讲大话系咪？其实大家睇得好清楚嘅，系咪？先唔好话要同你计数啊，系咪？净系你睇下过去呢一段时间，系咪？即系就咁短短啲一个月都唔够，你爆到而家要话喂，我即系国家嘅呢、这个即系卫生健康最高当局唔再公布呢一个疫情嘅信息，系咪？咁但係你地方政府喂佢同你预告啊佢推测啊揦埋都100万、200万啊大佬係咪咁点解唔公布呢係咪即係已经嗰啲唔係流传嘅消息啊大家有朋友嗱你香港嘅朋友又好香港人又好或者你海外嘅香港人你中国有亲人有朋友嘅係咪你又同佢最近仲有联络嘅，你已经好清楚咩事啦，系咪？一个上海啊，你明唔明都爆到七彩啊，系咪？我识得有啲人，喂，佢发信息嚟话俾我听，佢话我全家无一幸免啊，大佬。咪全家无一幸免嘅意思系咩咧？咁即系周围都人中啦，大佬，周围都阳了，哎又阳了，系咪？又阳啊！呢个阳字而家好流行嘅，大佬。你不如喂百度唔俾人哋即系杨字屏障咗佢啦，不如个杨字啱唔啱啊？你而家喺度自欺欺人啫嘛，其实系自己呃自己啫嘛，系嘛？咁但系冇人会信你讲，仲要话人抹黑你，系嘛？即系一个情况，而家形势已经系好明显嘅，所以大家系喂戒慎恐惧，系嘛？而家要天下为宗，就要吸取教训啊嘛，唔系点解天下为宗啊？系嘛？你呢个恢复全面通关仲有一个问题呢就係话呢即係大家睇到有啲专家佢哋嘅讲法係咩呢即係你一话开放之后呢啲人就开始喺度驚到疫情海啸。所以有啲即係你而家话嗰啲西方媒体抹黑你政治操弄呢就係佢用疫情海啸嚟做标题。咁你咪话佢抹黑你囉咁佢担心啫喺啲国际新闻媒体里面出现就话你而家咁样做呢可能令到嗰个疫情爆发一发不可收拾係咪咁呢个病毒嗰、那个即係变种呢又开始喺度发围係咪而且佢扩散得非常之快係咪个风险非常之高㗎大佬係咪唔係讲笑㗎係咪咁所以喺咁嘅情况底下人哋有呢种忧虑咁咪好正常嘅係咪即系我哋睇到天下为宗咧，之前系政治嘅，而家就因为呢个病毒又系天下为宗，系咪？所以你睇到未来呢几年都好啦，中国同西方国家的关系唔会好，系咪？冇得改善嘅，咪可以断言啊，系咪？咁你又除非你用翻一个中国人成日讲嗰句啦，自求多福啦，系咪？只能够咁样啦，系咪？好，休息一阵。